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今天是直播，今天是直播，今天是直播， 没错。 为什么要这么着重的说？ 因为现在是2022年的1月2号，是我们节目在2022年的第二期节目。 没错，因为之前我告诉你，参与到我们出发吧节目，从2016年的1月1号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周日我们都是录播，除非遇到了极其重要的日子和时刻，还有特别的节目安排，所以可能改成直播。但是从我们今年2022年开始，我们全新的我们出发吧节目每天都是直播的， 周一到周日我们不打烊，也不是打烊，我们就是主持人都不休息，天天来上班。高磊这兴奋的呀，开心的呀。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攒，我原来还能歇个周末，现在怎么周末也上班啊？ 哎，关键你今儿起的吧、还比之前都早了。 对呀、 这 不是因为早上起来要早点来灌点东西吗？到时候播的一些什么音频呀、歌曲不就得早上起来提前给大家准备好吗？我容易吗？我 嘿，我还以为您是为了见我所以今儿才起的那么早、来的那么早，为了看到我这张灿烂的笑脸。 对，早上起来也见着了啊，进桥呢这个蓬头垢面就来然后吃了汉堡包说，哎，磊哥早。哎，我还看见我们这个编辑啊哈，小编给我们起了一个新的组合的名称，叫 高桥组合。 桥高桥， 就是这座桥很高是吗？ 就永远别人攀不上去，就咱俩能登上去。 那咱太冷了，别这样。 我觉得吧，取个谐音梗吧。 谐音梗 啊，别高桥了。 有没有人罚钱？大鹏老师有没有在听节目？会不会罚50块钱？ 叫高跷组合怎么着？ 高跷 啊。每走一步都比人要高出一截儿了， 踩高跷是吗？ 对呀、步步高升啊， 咱就踩着高跷步步高升。 我看可以，是不是？ 祝大家2022年步步高升。 哎，步步高！我记得其实咱俩去年合作的时候，还有一个新的组合名称，当时已经说了半天了。 高歌猛进 啊！对对 对， 高歌猛进， 就是这意思。 显得咱特别有文化 啊， 懂成语 是吧？ 然后到2022年的第二期节目，我们就沦落为谐音梗了， 高跷组合了。当然了，今年呢。确实有很多新的变化，就比如说哈，虽然我们的名称呢还叫我们出发吧，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组，哎呀，又不断的壮大了，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其实说新鲜吧，也是咱们的熟脸儿，跟打麻将一样，都是熟招。嗨， 但是在这个时间，大家可能觉得是生招，一开始呢不太敢出，没想到一出，可能我们就能。糊了， 呵，你看看，你像今天呢，是我跟进桥，我们是高桥组合， 高桥组合， 昨儿是这个袁一和 夏明、 夏小胖， 对， 他们俩叫什么呀？ 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其实我一开始给他们想了一个叫一鸣惊人， 哦， 好听吗？ 好听，好听。 改天我把这名字送给他们，不用让他们给我钱了， 也算是个谐音梗。明天呢，第三对主持人呢也会闪亮登场，是我们的大帅老师和高燕老师，是吧？ 对，四号的 他们 叫啥呢？高高， 高 双高组合。 哎、对他们可以继续保留高帅组合这个名称。哎， 啊、对，因为 对吧？ 有一个姓啊、叫高燕，然后叫大帅，又是一个新的高帅组合。 没错。然后呢，第四天闪亮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大鹏老师和苗山，美女。 社会苗， 社会苗，我的天，这名儿真是哈远近闻名啊！你怎么不管她叫油饼女神啊？ 啊，对，她在咱们节目里面，这个油饼女神呢，也是响当当的名号啊。 哎呀，当然了，可能我们现在啊，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说，哎呦，今儿是专门定了闹钟，来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我们出发吧》，但是怎么听 FM 不能互动？这么着啊，您啊，稍安勿躁，刚才我是在我们这个听 FM 的平台上呢，已经是改了我们的互动。名称了， 马上就开，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 有一些延时， 有一些延时，没事，待会儿我再瞅两眼哈，您别着急，别着急哈。其实说到我们今年的新变化，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在这儿呢，我们还要预告一下，从昨儿开始到明天，我们台还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叫做早晚节目替你喊出爱。大家伙怎么参与呢？就是比如说给我们发语音就行，是这意思吧？ 对，您就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出语音，比如说您对于2021年有哪些回顾啊，对2022年有哪些美好的展望啊，您都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您发语音，到时候呢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您的声音。 是，除了这项活动之外呢，还有一项活动，虽然名称已经落地了，但是内容还没落地儿。怎么说的那么不靠谱啊？我们先听一篇花啊。 21天，不算长，也不算短， 一天进步一点点。21天养成计划，邀您来打卡。 哎，这就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小栏目，21天打卡，也就是来报道的这个21天习惯养成计划啊。 对，哎，昨天他们在节目当中就已经开始征集了。 哦，征集了是吧？ 对，让大家开始发挥自己的这个想象哈。 哦， 觉得21天咱们在2022年第一季度能养成什么呢？就具体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难啊， 因为每对主持人可能他比如说收听的这个受众人群也不太一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到的和计划好的也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你擅长读书类的，那是不是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就说，那我21天要养成一个看书的好习惯，可以不？ 这个 flag 是不是大家每年都在立呢？ 每年 到年底是不是每年这个 flag 又倒了呢？ 对，反正书是买了不少，但是全放书架上了。 嗯，书架摆得很漂亮啊。 哦， 就有一些人专门喜欢买那个特别精编的啊，就是包装的特别好的书。 哦， 然后摆到书架上， 忒贵了。 嗯，但是没事，现在不贵，现在才3折，现在网络平台都打3折。 哦，找你买是不是更能便宜点啊？ 哎， 你熟人多，出版社全认识你啊。 哎，咱明年可以带大家去出版社里边。 哎， 别给我挖坑，我明年给大家搞不来这个优惠。 不是，第一开始咱们开小会的时候，我不是见你还说可以带着大家，比如说参与一些这个新书的发布会， 对， 还有就是一些名茶的品鉴会。 哎，对， 是这意思吧？ 这些慢慢都会陆续安排的。 哦， 在2022年，大家一定要期待我们的《我们出发吧》和《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乔啊，我告诉你，我特别爱喝黑茶。 是吧？ 啊，尤其是里边的六宝。 我给你几个链接。 你 我给你几个链接。 我告诉你啊，这一听我们俩就形成了一个年龄差，对吧？你像我这个岁数的呢，怎么着礼尚往来，你不得给我包2两啊？让我先尝尝啊。人年轻人呢，就是说我给你一个链接，您自己看着办，您喜欢就买，不喜欢拉倒。 哎，对，我给您多甩几个链接，您自个儿看一看。 我这个人缘了也是做到家了，当然了，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来出主意。比如说，您想在未来的时间当中立什么样的一个 flag？ 当然，我们这个是有周期的，21天 。 哎，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来发一下，你今天就比如说我们。决定啊，每天要读本书。 是， 您可以把您看书的那照片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 嗯， 哎，我们帮您记录下来。 对， 那么21天，如果您真的坚持下来的话， 嗯， 没准还会有我们啊给大家送上的一些精美的、一些特制的、一些非常有新意的一些小创意。 对，包括一些小礼物也说不定，是不是 啊？对， 哎， 反正都说不定，您坚持不坚持的下来还说不定呢。 得嘞，赶快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什么？这两天是元旦假期，很多朋友呢都响应咱们的号召哈，这个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京，咱们就留家里头跟亲人朋友聊聊天。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开始追剧，是不是啊？ 啊，看电视剧， 把平时那些比如说已经点击收藏的、没时间看的，全都倒腾出来，咱们瞅一瞅，是不是哈？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这个影视剧， 哎，对了， 文艺作品， 嗯， 在你心目当中有哪一部它是有着特殊的地位啊？它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对了，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其实呢，我告诉您啊，是有一消息引发出来，我们这互动话特逗哈， 特别就是很神奇。 是有一北京网友啊，就做一个视频投稿，分享了自己的他入职的这个一个体验，一进门呢就被叫爷爷的葫芦娃主题会议室就进去了。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家公司的老板才42，比我还小。哎， 你们是一代人。 对对对， 所以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 打小痴迷葫芦娃，公司里边好多间的会议室都是以葫芦娃为主题打造的，比如说像藤条、七色葫芦、葫芦娃技能的工作金句，还有各式各样的周边收藏。那么这个老板呢，就将公司会议室全部打造成了葫芦娃主题。哎呀，据我们一了解呢，他已经喜爱葫芦娃长达30年了呀。 从42岁，也就是从12岁开始就喜欢葫芦娃。 哎， 那他喜欢的还是晚了点， 对， 但是爱上了那就是真爱。啊， 从一而终嘛。啊，不是，这就是一直喜欢嘛。 一直喜欢。我给大家找到的这个音频哈，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大家进到了这个会议室当中，是什么样的声音在迎接着员工的呢？ 来听听看。 爷爷，您又来开会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 爷爷， 您又来开会了。然后老板带着员工们，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哈、啊，是怎么样把爷爷给解救出来。 是是是，所以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其实这么多的一些这个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包括一些文艺作品呢，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您觉得其中的哪一部作品是您最喜欢的，或者说在您的心目当中排名 number one 的这地位不可撼动呢？ 对，有着特殊地位的呢，那您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或者是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 啊、当然了，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听友朋友都在发信息提示我们说，今天听听聊天室进不去，这样我们也跟这个听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因为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每周一到周六是全部开放的，有可能 哦， 人家把咱俩周日这天给忘了。就这么简单一事儿，你知道吗？人家就没开通。 你说我们这么重要，这就是新年带来的新变化。 新变化， 我们要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和新变化带来的一点点小小的状况。 但是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可以继续聊啊，您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呢在里边给我们发言，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发小们，您在这个时间段，第一时间段，您先转战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 平 台。对对 对, 对， 在这还要预告一下，其实我们的微信平台每天我们的美女小编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鲜的文化呀、影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2022年了，每一档节目的全新变化都会呈现在这里啊。 对，如果您在第一天的时候还没有适应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些新变化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一些大家发的视频啊、音频啊、片花啊等等的，大家找到之后就说，哇，原来会有这么多好听的节目即将上线呀。 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影视作品还有文艺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放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影视歌曲。当然您也可以点歌，比如说您想听哪一部电影的，或者说哪一部电视剧的， 对， 片尾曲插曲，您尽管 点、 发送过来， 高磊都能唱、 我都能找得着。哎，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首歌曲，但是大家可能听到的这首歌曲都是在这个抗疫期间很励志的、很正能量的一首歌曲，但是其实它也是去年的一部抗击疫情的电影作品的插曲。 哎，是哪首呢？ 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它不必去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遮住所有。 哪怕要你的光就驱散黑暗，就 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有你这光，就驱散黑暗，有你万众的力量，掩埋孤单，不再孤单。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我们的发小们，您别着急啊，我们已经刚刚联系到了听听的相关朋友，他们会帮我们处理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马上估计10分钟之后就能开通，您别着急啊，先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 哎，我们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热衷于我们的互动的哈，所以呢在微信平台也已经跟大家进行了互动， 哎 发来了这些内容。 说到听听，今年其实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听听有一个大的动作，对不对？ 对，我们要开通一个会员。大家就是以前可能想着，哎，我有这儿的会员，有那儿的会员，您没想到嘛，2022年文艺广播也有会员，关键我们这会员还特实惠， 我告诉你超值，就几十块钱您能享受的各种的福利，甚至一些奖励特别的多。 我们现在的这个文艺会员呢已经是上线了这个新的权限，那么已经有朋友购买了我们这个会员了，那大家呢购买完的朋友们呢，您就得抓紧兑换，然后呢有一些礼物啊，这个数量呢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呢来找到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员，而且在2022年我们陆续会安排很多很多的活动，带着大家去吃喝玩乐。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其中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说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发生的一些改变的大事情，会影响到您的生活，而且呢关乎咱们的孩子、房子和钱袋子。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哈，把这个孩子、房子、钱袋子在2022年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的这个法律上啊、政策上带来的变化说一说。 首先就是关乎咱俩的事儿，咱俩都是家长， 对， 咱俩都得带娃 带孩子，现在依法带娃，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在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昨天2022年1月1号起实行。 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成年人特别好的。 没错，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啊，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的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是不得因为什么性别呀、身体状况啊、智力呀歧视未成年人，也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我告诉你，我觉得这条应该给孩子他妈看一看，天天给我们家宝贝儿安排好多的事， 是吧？我跟你说，让孩子如果知道了， 这 我们都有链接，我们都有回听的链接，回头我发给这个嫂子啊，让嫂子听一听。 哎呦妈呀！ 关键呢，让孩子听一听，孩子，你这以后，哎，你能不能给我好好学习了？今天这张卷子有没有做完啊？妈妈，对不起，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保障了我的权益，你不得随意给我加码。 哎呦呵，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告诉你，现在这个进桥， 主要是我们家娃还不怎么会说话呢。 我刚想问，咱家娃现在几岁了呀？ 2岁，所以呢，话 没有那么，最可爱的时候， 是， 就是你怎么摆弄他，怎么祸害他都无所谓，他都没有反抗之力。 他还不知道有家庭教育促进法。 等到6、7岁的时候，哎呦，真的是小大人儿，经常跟你说出一些你也没 惊人是吧？ 对对对，没有教给他的，你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话， 然后大人就被惊得哑口无言，不知道他这怎么接。 对，包括我们家孩子就看的那些动画片什么的，我就老想给他灌输，就是哎呦，咱俩也有年龄差是吧？ 对啊， 你像我小时候看的都是什么铁臂阿童木、花仙子、 葫芦娃、 咪咪流浪记，就类似这样的 啊。 然后呢他就全都不看，我就全都推荐给他，我就想，哎，儿子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然后终于有一部他看上眼了。 是哪部呢？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拉吧，不是吧吧，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是啥？ 就是也是一个动画片，你知道吗？就是但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都是胖胖的、圆滚滚的。然后呢，每一集会有一个小故事，然后会给你 能找到这些还挺不容易的。 有，现在都有那 APP， 你只要是花钱成为他们的会员，里边全能看全部的全集。现在他们都看什么呀？看什么那个 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 什么 汪 汪 队长。妈呀！你看我们俩这家长，所以说的一块多，这个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看的。 对，人家小 小朋友见了面然后都聊这个，你要是让他聊葫芦娃，这融不进去呀、啊、 对呀，那七葫芦娃是谁呀、啊、我也有爷爷，我为什么要管他叫爷爷。 还有蛇精，这个蛇精他是干嘛的呀，就是他现在可能就是主题啊方向啊还有画面啊色彩啊都不太一样。 我特别想让他看黑猫警长，因为黑猫警长每一集都讲述了一个怎么讲的一个知识点、 哦、 有的是比如说自然科学知识，有的是这个家庭的一些伦理道德知识什么的，他就不看，他看不进去，然后他就觉得太枯燥了，完全没有感觉。 但现在人家一些动画片也讲知识、 啊、是 也是把一些小知识啊然后生活常识啊包括科学知识啊融到了这个动画片当中， 嗯， 所以呢孩子们可能他喜欢这个风格的，跟我们以前还是稍微有点生硬吧。 你之前你们家哦对，你们宝贝儿现在看花园宝宝吗？叫 没有 天线宝宝，花园宝宝 没有 花园宝宝， 他看过一次天线宝宝吓哭了。 不是只有之前是天线宝宝，现在好像是叫花园宝宝、 哦、 就出了好几个宝宝，我的妈呀，他也爱看、 哎我们小时候都看的是什么大头儿子呀， 啊，小头爸爸、 啊，大头儿子 小 头爸 爸、啊、 对，还有围裙妈妈，就是那个是我们这90后这一代人的、哦、 小龙人什么的，是吧？ 小龙人可能得85左右的人吧。 哇、哦，你们还分这么清楚啊？ 对啊，我们九零后看的都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这就是代沟。 什么美少女战士？ 得了，我先考你一事儿吧，我先问问你、嗯、啊，你现在办理这个电子驾照了吗？ 哎呦，我去年想办还真是没办得了，因为我驾照是河北的，河北没有开通电子驾照。 哦，真的吗？ 对，所以这条消息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友好。 那你来说说这条消息吧。 从这个我国将全面推行电子驾照、 嗯、 从2021年的6月1日号起，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动了驾驶证电子化以来呢，已经有195万多的群众呢申领了电子驾驶证，然后今年呢将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它具有什么特点呢？统一性、实时性、安全性三个特点，然后为驾驶人提供申领啊、出示啊、使用的便利。那么怎么来申领呢？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来领取电子驾驶证。这个式样呢是全国统一，和纸质驾驶证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你看看，我得嘚瑟嘚瑟。来， 哎呦喂， 乔儿 看到了， 看看我这个电子驾照这个照片是不是特别帅？ 就是、 不用看下面的二维码。 不是，关键是您这个衣服吧选的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到哈，我特别想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黑色的跟中山装一样。 对，小立领。 然后呢，然后左边有一个白色的，好像是个徽章，但是它只露了白色，右色也右边也有一个，突然让我想到了某一类人群穿的衣服上面还有着自己标号的那种感觉。 妈呀，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不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可帅可帅了。同时得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全都开通了， 大家可以终于可以到我们这个听听聊天室里面一起来聊了。 真不容易哈，折腾一这一早上起来。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您最爱的那些影视剧作品。 别画了，够美了，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我火红了。好了，走吧。 你看咱家那装修师傅了吗？一层墙固，一层腻子，再好几层乳胶漆，你跟他那套活一样。 好几层漆呢？咱那可是负离子漆，一桶就1000多，这是不是得加不少钱啊？ 不用加钱，我还把普通的地砖换成了1型尺寸的大地砖，也不加钱。 东西更好了，件儿不变。 因为我打400-606-8866，站上全包员的限量优惠了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它是卖家具的吧，它还有电器。 你说它是电器城吧，它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它是建材城吧，它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2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 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电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8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员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4.5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呢，京城天气晴好，但是由于冷空气影响，气温是明显下降。白天的城区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仅有2度上下，非常低迷。外出活动一定要加强防寒保暖。另外呢，风干物燥，生活当中要加强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呢行驶基本正常，市内各高速均开启正常开启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再提示一条施工信息，南礼士路在月坛南街到月坛北街之间进行施工，只有南向北车辆可以通行，施工预计到2022年，也就是我们今年的1月12号结束，也提示大家要导航标注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告诉你，这电乐一换，这节奏都变， 这气氛马上不一样啊！ 对，这小胖找的吧，应该是。 对，哎，这个特别，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呢，刚去了三里屯地区。 你去夜店了？昨天晚上？ 没，我就是从那儿 去那儿跨年去了。 我在那儿路过。 你别解释了，你们90后就是这样玩，特别嗨。 没有办法， 我们70后完全接受不了。我们9点就上床了，我们就。 昨天不是跨年，昨天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庆祝新年到来吧。 庆祝新年，我天哪，我真的是发现大家不怕冷啊！ 你别装了， 我穿的还是挺厚的。哎呦，我脸都红了。 哎呦， 真是，我真的穿的很厚，但是我就是迎面走来好几个小姐姐 ， 小姐姐，对。我叫他们小姐姐，他们应该我叫他们姐姐，他们不乐意；我叫他们小姐姐，他们应该会很乐意的。 其实应该人家是小妹妹吧？ 对，人家都可能是00后吧。 哎、 然后我说：“哎呀，冬天怎么光着腿就上大街了呢？” 没有， 上晚上零下呢。 这个我可知道，就是他们穿了一种叫做 “光腿神器”。 对 啊， 之前楚涵介绍过。 关键是太真了，就是以前在我印象当中的光腿神器呢，就是还是那种比较臃肿，然后你一走路呢腿上几个褶的那种。 对， 但是真的特别的真，我当时一下我就惊了一下，我说这太冷了吧，就是你人家不冷， 对， 你看着冷， 冷 这光腿神器，我觉得就是呢，让看的人难受，穿的人很舒服， 但是能够吸引眼球。我是忘了、是听谁说的了，说好像是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挑不同颜色。就有稍微比如说肤色深一点的有深的、然后肤色白一点的有浅色的，你看我了解这事儿真 哎，那我跟你说的 哦， 你忘了有那个叫丝袜调色师这么一个新职业。 哦，就之前咱俩一块 聊过那个职业。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人家就是专门来研究大家的肤色。虽然我们同为黄种人，但是大家黄的和白的色度不太一样。 你看我跟乔现在我们俩要是说同时出镜的话，就是同时发照片的话，那我们俩脸色就完全是两个色调， 是不是可以用我的脸找白平衡呢？ 对，特别白。你看我就是黑里透着红，是这意思吧？ 黑里透着红，红里透着黑呀， 黑呀， 黑呀， 反正就是一个字儿，黑呀， 黑呀。 得告诉大家一好消息，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哈，全部已经是 开通了，对。 所以大家呢，既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我们出发吧节目的聊。天是往上一滑您就进去了。 对，咱们今儿来聊一聊你心中不可撼动的影视文艺作品， 说说呗。 来说一说大家、这太多了、我先说一个我有我喜欢的哈。 谁呀？ 这个藏玉雪莲说了、白娘子、还有黄日华的那版射雕英雄传、父母爱情、机器猫、花仙子，哎呀，太多太多了。 我就想起了千年等一回，等 一回 呀，到时候找肯定有这根。 哎，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白娘子她有几个手势， 对对对对，她发光之前 然后呢要在自己的脑袋上面呢先来这个 转一下 收收电、 然后呢 再放到自己的胸前，最后呢再发射出去， 然后还得转个圈还是画个圆、 还有那个声音啾啾啾啾啾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好像小青就没有她这么复杂，小青直接上， 小青是青的，人家是白的，那个光不一样。 不不不，小青这个怎么讲呢，功夫啊还不如小白，嗨，小白就功力还不够， 段位不高，对，还差着几百年呢。 看看我们的一位这个开飞机的机长朋友也来了，好久没来了，画画的北北说了，磊哥乔姐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 哎，说的作品呢在我心目当中不可撼动的就是中国机长。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原因吧，让我觉得这些都是责任感。另外呢还有一部就是今年刚刚上映的长津湖，看完以后内心真的有很多的感触，也充分的意识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呀、 哎呦，这两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虽然他们是刚刚上映不久的、但是我觉得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也可以被奉为经典。 那当然了，而且告诉大家一好消息，我昨天刚刚发现的，因为之前长津湖上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反正没有走进电影院看，我不知道你啊。 我去看了。 你去看了，很震撼是吧，大荧幕。 对，然后就看着之后呢就一直是揪着心，手里出着汗，出来之后大汗淋漓的，然后感觉你这是看了一个电影呢还是上了一节健身课呢。 所以证明人家拍的好、而且呢现在最重要的是长津湖已经是下线了，然后在各大的 APP 这个视频网站上 已经可以看 得到 了， 只要你买了他们的会员就可以直接看。我准备明天，我不是休息，咱俩休息、我准备拿出半天的时间好好在家看一看。 哎呀，但是你很可惜没有在电影院里感受那种震撼，就有一些电影呢是适合到电影院里去看 的。一定是 的， 尤其是战争题材的， 对，沉浸其中。然后好像是有一些电影题材的影片它还有 4D 效果、你坐那你还会跟着它就是左右摇晃啊什么的。 妈，我真受不了那椅子， 那个沉浸感。 你知道我当年就好几年前看了一个叫动画电影叫大圣归来，你看过吗？ 对对对对对， 那个我当时就是在 4D 影 院， 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发誓，我说我接下来我再也不坐 4D 电影院的这个座椅了。 哎呦，这个座椅对我老年人不太友好啊。 没错，腰差点没折了。哎呀，再来看看我们的认真朋友，说什么了？ 来，哎，还有这个，哎， 认真说了， 认真在哪儿呢？ 罗马假日啊。 哎呦，这好， 百看不厌的传奇爱情故事。 哦，太好了。就是我去到那个罗马的时候，我还专门去那个叫什么之口来着， 真理之口， 真理之口， 对对对， 我伸进 去， 对，就是我当时特别想有人给我记录下这一幕，我也像赫本一样的把手伸进去，然后呢颤颤巍巍的，最后啊特别惊喜的把手拿出来， 不是惊喜，很惊吓，你应该整个拍一个视频， 对，就会演出来，但是呢、因为我当时跟着我妈去， 然后阿姨就瞥了你一眼， 对，我妈就这干嘛呢，在这儿这么多人看着呢。 哟，真的奥黛丽赫本在里边真的要封为神女神、是吗？ 对对对， 太漂亮了， 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没错啊。 来，萝卜白菜说了啊，这个活着，中国的电影， 是是是， 还有这个再来看看啊，这个单一就说了，说夏洛特烦恼，还有虎口脱险，这是中法两部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应该是得有上个世纪60年代还是上个世纪50年代拍摄的一部喜剧电影了，很早了。夏洛特烦恼是前两年啊， 那个、 玛丽他们演的， 玛丽沈腾对、哦、哎呦，里边那个歌也特好听， 什么歌的、啊、 不怕你哭 哦，一次就好， 对 那个叫什么， 一次就好， 什么 一次就好， 什么伟来着， 我陪你去到天荒地老， 哦，咱们库里也应该有这歌， 嗯，好听好听 啊， 虽然是一个喜剧片，怎么唱了这么一个悲伤的歌曲呢， 人家也有感动人心的时刻呀，啊，还有就是陈晨说了重案六组，好像重案六组这个电视剧拍了 很多部， 对，好多部， 一二三部好像是， 我只追过就是第一部， 哦、 后来就没， 那时候工作太忙是不是， 对对对，太辛苦， 我那个时候上学 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话我告诉你， 我利用暑假时间、哦、我看重案六组一二三部，然后那个当时有季节大增、嗯、 对， 然后就是看着看着自己晚上都不敢睡觉的那种， 太吓人了， 就是你会脑补很多画面， 嗯嗯嗯， 然后呢就觉得是不是有人敲门的话就是犯罪分子来了呢， 对， 就是嫌疑人来了呢，就特别特别害怕。 我觉得重案六组其实他当时拍摄的手法是很写实的，这是之前很多咱们这类型的一些比如说侦探呀，然后包括这个特工类型的电视剧电影作品当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就是很多一些细节呈现出来，就是大家看到真实的案件的发生的场景和推理、嗯、 对，而且那几个演员我觉得他们演的是特别特别的像警察、嗯、就现在让我想到一些警察的形象，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季节飒爽英姿的， 是， 然后大增他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因为有一点点城府，然后同时呢、 嗯、 还特别的老练的那种 老成， 对，老成的那种、 嗯、 还有他们的局长啊等等，哎呀真的是太多经典的回忆了。 哎，再来看看啊，这位叫黄小桃说了、嗯、我喜欢什么呢，亮剑，历史的天空，父母爱情，我爱我家，甲方乙方，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喜欢太多。哎，我告诉你，我说几个电视剧的名字，我估计你这个年龄段、 嗯、 我不知道你后边补没补过啊， 嗯， 你肯定之前是没有看过， 比如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 嗯，对，当时没看过， 编辑部的故事 没看过， 渴望， 我听说过， 我听说过，都已经都到了听说过这个份上了。 对对， 还有这个叫新白娘子传奇、 啊这 个， 这个看过， 你看过、 这个、看过 是吧？ 啊， 很多都是当时我们上个世纪 就是万人空巷的那种 八九十年代的经典，还有就是87版的《红楼梦》，还有《西游记》。嗯 啊，那这个肯定看过呀， 是吧？ 对，《红楼梦》都是后来补的， 对， 长大之后补的。小时候家长不让看，《红楼梦》都不让看， 也不看不懂，估计是。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每年春节的时候最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西游记》它拍起来的周期特别的长，每一年的春节期间 都有， 才播几集，就这一年 啊才能拍出几集，还是十集左右。所以就是说从他第一开始上的时候、 哦、 可能比如说啊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 放个6-7集，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春节 等一年， 对，再从第8集开始放到14-15集，然后第3年再放后面几集，哎呦，我就记得那几年等的好辛苦，真的是年播剧还不是季播剧 这个更新频率放到今天的话、嗯、大家肯定是受不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耐心去等着，因为首先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影视作品， 是 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的整个的娱乐生活也都寄托在电视上面、 嗯、 所以呢就能有耐心的等一年，你要搁现在我半天我都不想等我就是花3块钱我也得把那个给买了，我得先把它看完了。 不，但是我觉得吧有一些这个视频网站做的可不太地道、啊、 哎，现在已经那个被管了， 就是之前比如说我花个200-300我买了一个会员，等到某一个电视剧尤其是他们的自制剧后面几集还得 VIP 中 P 然后再去花钱买 VIP 中 P 中 P 得了，我不看了，我还是换吧。我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在你心中不可撼动的影视文艺作品。 哎呀，我们突然又想到了很多的影视歌曲都特别的经典，对不对哈、 嗯？ 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我刚才献给大家找到的，来自于周董周杰伦 《菊花台》， 来自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 个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 但你大概不知道，鳄鱼在水底下竟然是站着。你知道北极熊，但你可能不知道它其实不是白色的。这些有趣的冷知识，怪的让你很意外。 撤销你的平淡滤镜，其实我们都一样怪，却又怪的很不一样。奇奇怪怪的冷知识， 奇奇怪怪的冷知识。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在2022年的一个全新的小板块，哎，每天一个冷知识，这些冷知识有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可能是你日常经常会用到，但是呢，你就是不知道它原来会还有这些 道理， 对对对， 这些知识 门道在里边。 对 对, 对， 咱们今天说这事儿啊，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而且每个人经常会用得到，而且你不能去缺失的一个东西， 而且你都会背，很多人都会背，但是呢，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还有含义是什么？ 那说一说吧。 来，居民身份证号码，对吧？ 嗯， 它呢其实是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编制的，由18位数字组成的一个一串号码。 嗯， 那么告诉大家呢，身份证号码的前2位数字呢是您所在省份的代码。 哎，这个大家可能还是知道的。 对，后边可能就不知道了。 啊，对，34位这个数字表示的是城市所在的代码。 哦， 56位数字呢是区县的代码。 哦，那么从第7到第14位的数字呢是您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这肯定最熟了。 嗯，对，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好记了。 对，第16位数字表示您所在地派出所的代码。 哦，第17呢是表示性别。 哦， 男生是奇数，女生是偶数。 但是，哎，对， 数一数 是，其实这些我告诉你之前的啊都还好理解。 嗯， 而且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一看大概就明白什么意思 啊。对，就知道你是哪个省的，然后你是哪年的，知道是男的女的，当然看照片也能看出来男的女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18位，问题来了。嗯，最后一个数字是由号码编制单位根据前面的数字使用一个特定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哦， 而且呢第18位这个数字一般都是10个阿拉伯数字其中的一个，也就是从0到9这10个数字。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那为什么我的，或者说我看到有的朋友他的最后一位18位是 X 呢？ X, 哎，对， 嗯， 因为它代表的是数字10， 这是希腊数字10的希腊写法。 嗯，对，这是为了统一身份证号码的数量呢。所以就有的用这个10做尾号，然后有的人呢就变成了19位，那19位就跟咱这个大家都是18位的 就相违背了 不一样的 呀。对， 所以呢就用了一个 X 来代表。哎呦，突然觉得这个身份证号有 X 的人好特别。哦， 对，其实这也是随机派的。啊， 对，但是就派给了他，就是因为他前面的那串数字根据一个公式算出来之后它是一个2位数。 对， 然后呢就啊，那你就是 X。 就当时刚刚出来这个的时候有 X 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为什么人家是 X， 因为我的最后一位是7。 嗯， 啊，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我是7，人家是 X， 那人家肯定是不一般的，比如说要不然就是少数民族。 哦， 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个别地区。 嗯， 特定的一些地区， 要不然就自己选的。 但是自己选可能不太可能吧，不然我就觉得人家跟我不一样。 嗯， 然后我就觉得格外的珍惜交这样的好朋友。 那个大家在来跟高磊交朋友的时候来先亮一下身份 证，啊， 最后一位 我是 X， 是 X， 就很高级的说一句我是 X， 你呢？ 哟呵，我们立马高级感就来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也预告一下哈。 嗯， 今天我们其实说到的是您心目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文艺作品。对，多说一句，您也别老就给我们发个名儿，比如说罗马假日， 啊， 什么西西公主。 啊， 您得说说理由，您为 什 么 时候看的呀？ 对呀， 看的时候是和谁在一起呀？ 啊， 看完了之后当时又有什么感受，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有没有像我们家乔儿一样，看完了以后罗马假日打着飞机去了罗马，去真理之口那会儿 伸了一下手， 也伸了一下手，还不好意思去表演 啊？对啊，最后也没有给拍下来。 对，您得说说理由和原因啊。嗯，给我们来远景重现一下。 对，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您看一个特别棒的动画春晚。 哎，这是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2022卡酷春晚大计划。那么它上线的时间呢是寒假的第一个周末，1月22号、23号和春节的大年初四初五，也就是2月4号、5号，是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进行贺岁公演。 没错，那么由孩子们呢特别喜欢的卡库主持、卡库家族倾情演绎，而且呢动画片里的明星们也都会来到现场。同时在现场呢还会有互动游戏，还有精美的礼物可以拿。我相信不仅仅是孩子们，大人可能也会喜欢，也会参与其中的。 对, 对， 就像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由这个话题引发的，就是那位老板把自己的公司的办公室啊、会议室都装修成自己童年最向往的地方。嗯，就是 葫芦娃的剧情， 葫芦娃的剧情，葫芦娃的山洞。 对，所以预告一下，现在呢，这个售票平台呢已经是开放了，而且呢还有亲子票优惠，在各大票务的平台，您只要搜索关键词“卡库春晚大计划”就可以抢票了。重复一下啊，有点长啊，是“卡库春晚”。大计划，您就可以现场抢票啦、 对，陪孩子看场戏，过一个最特别的亲子年。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吧。您心目当中不可撼动的那些影视剧作品都有哪些个，我们看看有没有说原因和理由的，好不好？ 来看一看，帝国铁骑一二三说的，这个杀手不太冷，谍影重重一到三也都好看。 哎呦，那个特别好看，就甚至我觉得当年我看的时候也得十几年前了，我看第一部的时候我居然没看懂。就是它里边的有一些剧情其实是为了，比如说它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第二和第三部了， 就比较烧脑， 它比较烧脑，它有很多的伏笔，它故意没有讲清楚，它就是勾着你去看第二部第三部， 然后你看完第二部第三部的时候你还想倒过来再看一下第一部。 倒没有，我就觉得还是没看懂。我这个智商也是堪忧你知道吗。来看魔女玉米团团长说了啊，昨儿呢，哦，人家是因为我们说了嘛，除了影视剧作品还有文艺作品，对吧？昨天晚上人家去大剧院看了《智取威虎山》。哎呦，那就心情格外的激动。没有关键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真的。好几年前去看《红湖赤卫队》，也是感动的眼泪哗哗流啊！ 哇，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就最后演员谢幕的时候的这个图片。 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是好福气，活在这样的时代，要珍惜，也要努力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 哎呀，这些非常经典的红色影片呢，我觉得在去年是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们一个特别大的福利， 是 就是很多就是老的他会再版、新版，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新的讲述方式再给大家演一演， 对对对， 就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听说还有很多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哈、都经过了 4K 修复之后重新上映， 哎，对 对 看得更好了 啊、画质更好了， 对， 哎，然后还有这位朋友是这个啊，一串字母吧。说的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还有炊事班的故事，这些都是那个情景剧 情景喜剧。 对，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情景喜剧特别的火， 对， 咱北京有一部闲人马大姐、 有 我太火了，当年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晚上 中午，不是，他中午 我怎么记得是晚上六点还是六点半呀？ 啊，我记得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啊， 然后呢就吃饭看着闲人马大姐 啊，对， 蔡明演的， 就感觉自己家里人，或者说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住这个平房的嘛，就觉得好像自己胡同里的大爷大妈、然后呢管着闲事儿，然后帮 着忙，特别热心肠、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北京生活的了解就是从闲人马大姐开 始 的。 再来看看啊，红果说了，哎呀，我喜欢张瑜啊，还有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看完这部电影我才去的庐山，去了《庐山恋》拍摄的地方，他俩是我们当年的偶像，而且当时就是在这个庐山上面有一个电影院，就叫庐山电影院， 就是天天只放这一部电影， 所以创造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部电影播放次数最多的电影，因为天天放。 对，没办法，我们这儿呢只能播放这一部，我们这个电影院呢就是由庐山恋电影冠名的， 对， 播不了其他的， 所以这个世界纪录，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很难被打破，你知道吧。好嘞，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说一说在你心中不可撼动的影视文艺作品， 记得一定要说说原因和理由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俩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每天清晨，我们微笑出发，去寻找身边的快乐。 我的快乐就是给老丈人装修，没花多少钱，给老爷子哄得挺高兴。 你是找到广播里的那个全包员吗？ 对，我其实就是过去看了看，一问价还真的合适，就没犹豫。 多少钱啊？ 月付加100平，全包员总装修款12万多。哎，这可是含上全套进口檀木家具的12万呢。 傻了吧？打400电话还给智能电器呢。 哟，不早说，400-606-8866 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豆汁儿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条由热心听众提供的路况提示，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山羊洼一号隧道路面有雨洒，提示后车注意避让。目前本市各路口路段呢形势也是基本畅通的，北京文艺广播提示大家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来到了第30段了。 对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您心目当中不可撼动的影视剧作品，当然了一定要说说原因和理由啊。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两个互动平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或者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跟我们互动。 嗯，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这个铁骑123就说了，秋日传奇皮特骑着马一翻身就上去了，而且电影里的这个背景音乐特别好听，画面又特别的唯美。哎呀，我就和皮特骑马差不多吧。什么意思呀？自己凡尔赛了一下，就是说自己跟皮特布拉德皮特一样帅呗。 一样帅啊、哦、 是这意思吗？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看这头像我也没觉得呀。是不是你哎你看呀，他 人家戴口罩呢， 戴着眼镜。皮特戴眼镜吗？ 这是戴了眼镜的皮特，还戴了口罩。 哎呀妈，皮特真不容易， 就是、不让你看 真不容易，这皮特 没办法呀。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疫情的个人防控呢。 啊、 对呀、啊，大家要戴好口罩哈。来说一下这个燕君说了、嗯，永不消逝的电波。 哦， 这个好像是那个王刚老师配音的那个吧？就是有讲述感的那个， 就是当年的很早之前 的，当年的那个，对对对 啊，一部 啊、 哦。而且这个好像永不消失电波还有广播版， 哦、 我们曾经对也播过广播剧。我记得好像是啊。再来看看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说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血战钢锯岭》、《金刚川》、《长津湖》，电视剧像《风筝》小说算不算呀？《雪中悍刀行》、《剑来》、《明朝那些事儿》、《凡人修仙传》。 哇，您的这个文艺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你这个涉猎还挺广泛的。 所以呢就爱听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呀，咱什么都有啊，聊影视的咱有。 啊， 聊书的咱有， 有 聊儿童节目的咱有， 有 啊，聊大家开心的咱也有， 对，嗨聊的咱也有， 咱有 出发吧。 还有今天下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没错。 提示一下，今儿下午5点到7点， 还是我们俩， 还是我们俩。 嗯， 就是您也别嫌烦，反正我们俩就是一点也不烦。 我们俩给您带来欢歌笑语，欢声笑语啊。嗯， 哎，要不你唱歌。 你净难为我，行，没问题。待会儿大家随便点点什么，我告诉你，我就唱什么。5155说了，我喜欢电影，包括哎呦，一看就有年代感。 嗯， 巧，还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虎口脱险， 哦， 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罗马假日，那都是经典呀。 哦，都喜欢国外的影片。 哎，对， 嗯，看着那个质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啊。 哎呀，还有地下交通站，这糊涂的旁观者说的， 嗯， 他里面还说了一个台词，说皇军没来你就欺负我。哎，我主要是我没看过这个，我学不上来 那 感 觉啊，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吧，就有可能让你今天或者是明天你的假期生活呢，突然就变得很热闹，想着到底是看哪部剧呢，到底是看哪部电影呢， 对， 这么多经典的，这么多好看的都想看。 是，我告诉你，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放一小段吧，好不好？其实今年啊，去年应该是《甄嬛传》开播10周年 啊，对， 对不对？就好多的朋友， 嗯， 就之前这十年，恨不得每年都得看一遍《甄嬛传》。 我就是，我每年都看一遍， 而且70多集，你从哪一集进入，你都不违和。 就是有一些台词都还记得， 是吧？ 都能替皇上或者是嫔妃把他们的台词说出来。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小段《甄嬛传》当中的原因呈现，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 你别告诉我是哪集，我自己来猜。 好，来听听看。 皇上，这水有问题，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容。皇上，你来看，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是有人做过手脚的。 哎， 娘娘是清白的，皇上。 皇上，皇上，这不可能的，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医锦溪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 朕知道。 皇上，此水有酸涩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医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哎，是不是？就这集我看的时候，每次看我都特 别 揪心。就之前我知道是看过了，我也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每次看还是揪心。 就是因为演员们演技演得太好， 太好了。 对，然后你就会特别的在想，哎，天哪，万一这个发现不了怎么办？这么千钧一发的时刻，到底是谁？只有我嬛嬛，嬛嬛这么冰雪聪明。 而且当时就是恨死那皇后了，她就想置甄嬛于死地，结果把自己扳倒了。但是这集还没有最终扳倒，后来最后的 还有很几好几番， 好几番才扳倒她。 对，因为还有安陵容，安陵容之后，然后她才一步一步的， 对对， 走向了没落。 哎呀， 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哎！你要演的话，你想演谁啊？ 我肯定想演甄嬛呀， 我肯定演皇上呀，我不是。出事儿了， 不是您这演皇上，皇上在这剧里那么惨， 对对， 我觉得没有人想演皇上， 最后就被甄嬛气的个儿搂一下就过去了， 真的是气死。 是，哎呀，再来看看左撇子思思说了， 嗯， 哎呀，我喜欢的是第一版的《天龙八部》，哇，演段誉的，当时还有上小学的我，怎么觉得这世间怎么能有这么帅的男子呀？谁演的段誉当时啊？ 不知道，啊， 第一部段誉，不是第一部天龙八部。然后呢，当时我就想，哼，以后找男朋友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去找。是古天乐吗？ 哦，不知道。 段誉是谁？我到时候查查，我到时候查查啊， 哦， 啊， 这个我没看过天龙八部，我只看过那个叫什么明演的， 黄晓明 啊，不是不是不是，是一个，哎呦，就太久远了。 他本人好几部， 好几部， 对对对， 好 多人都演过，对， 就好像就是那几年， 武侠剧就特别特别的火， 是， 而且都是 TVB 他们拍出来的。 那当然了， 你现在都能看到他们那个假发贴在脸上起的褶皱。 没错，就是他们一有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 的时 候就出现。我以前真的以为古代人就是那样的， 小时候嘛，都不懂啊。 我以前真的就以为他们衣服就是那样，吃的饭也是那样，然后那个发型、发际线也都是那样。 因为确实他们那时候制作的成本也不高，好像他们一个月 TVB 的演员也就是。是拿个当时是8000到10000港币，也不高的， 而且他们当时工作量还特别的大，特别的辛苦，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得兼好几份职，打好几份工才能养活自己。 嗯，有可能这个假发套带着来这个剧组串一下，又去那个剧组了， 不容易。再来看看， 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武林外传》 哦， 啊，喜剧里面的经典，每次看都乐得抽筋，特别放松，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啊。你还想听吗？我这还有《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 有， 哦，天哪，我太喜欢了。 我这有， 来，我们听一听。 来，哦，不对，等我看看啊，这是《武林外传》的其中。来了，走你。 这个禽兽， 哎，别过来！子曾经约过，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什么子？ 驴子。 想怎么死？我瞧 瞧 你！ 还是都喊一句。 下回出招用不着先喊。哪边来？ 慢着，杀我可以，但得先说明白了，我到底是死在谁的手里？ 废话，我呀， 我是谁？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 嗯。 台词特别经典，对吧？ 对，然后这个呢，哦，就是吕秀才，因为自己的这个文化功底、文学功底， 哎， 最后把这个人给杀掉了， 哎， 干掉了，然后最后呢，他被封为了关中大侠。 哇哦！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成为了关中大侠。 而且我记得当年就是他们这个电视剧好像也是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拍摄方式，就是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国外有这么拍的，就是随拍随播。 哦， 好像之前就比如说提前，我忘了是几天还是说是半个月 就开始上线 啊，就开始上线，可能还没拍完。 可能当年有一些情景喜剧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的 是吧？ 对对，它会有一些时代感，有一些新鲜感。然后现在里面佟掌柜的一些话都还是大家用的表情包，因为觉得特别经典。 哦， 他老讲大道理。 哦，对对对对对， 啊，各种道理，各种 人性宝典。他就是因为这部剧火的， 这火的太多。姚晨， 姚晨对 啊，还有刚才就我们那个刚才听到吕秀才的那个演员 啊， 叫 他是演员当中学历最高的， 对对对， 博士 恩泰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沙溢， 沙溢也是这部剧火的， 啊，现在也特别火。 我的天哪！来看看啊，诸葛亮就说了：“磊磊、静桥，新年快乐！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少林寺》，记得看完之后。”一路翻着跟头打着拳回家的。 您家离学校远吗？ 不是，最重要的是他还能真翻跟头啊！小的时候你让我翻我都翻不了啊，更不用说现在了。 人家还能翻着跟头回家呢，真的，这一路上要是路程远一点回家，这咱这脖子到底还能不能支棱起来， 能不能受得了啊？ 对呀， 啊，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在你心中不可撼动的影视文艺作品。 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我现在正在玉龙雪山的脚下啊，正在看着玉龙雪山，来发表这段感想。这个玉龙雪山呢，在冬天这段时间呢，它的天气其实特别的稳定，所以我基本上每天打开窗户都能看到日照金山，然后这个白天就是一片蓝蓝的天空，而且很神奇的是，玉龙雪山的这个顶上永远会有一坨非常奇幻的云彩，然后一直在那飘，就让你有一种错觉，就像一个盖儿一样盖在玉龙雪山的顶上。但是呢，我前天吃饭的时候，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我非常努力地观察了它，它就是一个一直在飞的、一直在流动的一片流云，所以特别神奇。就是这片云到了这儿，就像一个水的那种水洼一样，它会定在这个山顶上，它会一直形成一片云，然后离开这个山顶大概几百米的一个范围，它就会散掉，真的特别特别的神奇。 然后我也是拍了一段延时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着这个美味的餐，然后在玉龙雪山脚下看着他拍着延时。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是这个地中海国际俱乐部的度假村，然后它的选址时间比白沙村还要更靠近玉龙雪山一点，所以我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每天就是看着日出日落，云卷云舒啊，吃着美味，看着美景，特别适合发呆。有人说丽江可能已经变得非常商业化了，但是呢，在丽江再往前，再往玉龙雪山的脚下走，现在的白沙镇、白沙这个古镇，还有再从白沙往里面走的这些地方，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安静的，非常适合晒太阳发呆。好，我是超级小包子，我现在在云南的丽江。 好恢宏的配器呀、 啊！哎呀，好悠扬的一段声音啊！ 这必须得多说一说，是不是？ 对，这个声音大家应该听着很熟悉。 我猛地一听，以为是刘欢老师， 其实是刘欢老师的弟弟刘笑老师演唱的。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啊，以前也在我们文艺广播做节目。 对对对对 对，大家听他的声音会很熟悉。 而且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父母爱情》的主题曲《爱情故事》。最重要的是，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兼演唱都是刘笑老师。 哎呀，真的是。 太牛了！ 哎，你说我们电台的主持人怎么都这么有才呢？ 你说我怎么就不会写歌呢？ 你会唱歌啊？ 唱歌还那么难听？ 那你就别唱了呀！ 哎呀，真的是哈！以后呢，我们也会多多的为大家放送这些经典老歌哈。 嗯， 其实这些电视剧我还真没看过，但是刚才我看到好多的我们的网友朋友都提到了父母爱情， 对，因为大家都提到了，然后这首歌我也特别的喜欢， 啊、 所以呢，也是我的一个小私心，想在节目里面哎让大家听一听。 嗯。 特别的有画面感， 但是我就觉得吧，就是笑哥吧，就这么多年哈、 嗯、 其实呢他要再瘦点就更帅了， 他要再瘦一点就不像刘欢老师了 瘦一点你说身体也好了是不是，唱歌也轻松了呀，身体更棒了呀， 你把这段录音我截下来发给他让他听一听 你可别这么干呀，我的天，我们俩也是20多年的交情，我告诉你我进台之后应该是合作的第二个主持人 啊， 就是刘笑 而且突然想起来，我就多说两句啊，因为第一个主持人是燕子，第二个主持人是刘笑。当时在2001年的时候，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创制了一档全新的点播类的节目，就叫《文艺大点播》 哦， 然后 就是。大家点歌， 点歌，点 影 视 剧 作品， 主持人现场唱，现场演吗？ 那当然不是了，我们是放片段。然后就这么一个，就是在中午11点到12点，而且当时的那一档节目，应该是创造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当时是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对男对播。 哦，所以你后来就一直延续这个风格。 那 延续了一段时间， 延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又跟其他的一些女主持人去合作别的节目。 你喜欢跟男生搭还是跟女生搭？ 不可以，我是一块革命的砖，哪需要往哪搬。 哎呦喂，这话说的没毛病， 是不是？ 没毛病，没毛病。 哎呀，来，接下来时间咱来说说好玩的事儿吧，哈。 来， 刚才说到了笑哥胖，我们教教大家怎么瘦，好不好？ 那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是喝口水都会胖的呀， 那是。 但是有的人呢，怎么吃也不胖。这类人可能有几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小肠过短， 哦， 过长或者过短。 哦， 过长的人呢，就是喝口水都胖的；怎么吃都不胖呢，就是小肠过短的。这是生理构造的。 哦， 最近呢，来自河南郑州的一个女孩呢，在做肠镜的时候，医生发现她的这个小肠有12.5米那么长。 没概念，它是特别长吗？ 就正常人的小肠的长度呢，大约是5到6米，比正常人多出一倍还要多。 妈呀！ 哦，他要是想要靠管住嘴迈开腿来减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就是因为他小肠太长了，所以呢， 对，就吸收好， 吸收好，几乎所有他吃下去的这个营养物质都被吸收了。而且这类人呢，不仅容易胖，而且还出现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种情况。那么想要减肥，只能靠手术来解决，所以就只能是 切掉一些 节儿 啊。 哦哎， 就是去年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叫杨天真，他就切了一半胃嘛。 啊，就是那个 啊，对， 那个什么101 对对对 女团那个是吗？ 啊，不是，那是杨超越。 是，不是？哎，杨天真是谁？杨超越多可爱啊！就是我就记得他最后在那个他们团解散的时候，说一些这个当时的也不能算是获奖感言嘛，就是那个离队感言，然后就说特别好玩他那段留言。 对，他就是那个燃烧我的卡路里，那个叫杨 超 越。 杨天真是 谁？杨天真是一位原来是做经纪人。就是很多明星都是他做经纪人的， 哦， 对， 是 就是属于业内一个很资深的经纪人。然后呢， 出道了， 然后对，然后呢，他就是比较胖一点， 哦， 他就切了一些胃，切了一半，但其实是为了身体健康。 哦，就是因为胖到一定程度了，不切不行了， 对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对，然后可能就是包括血脂、血压呀，各方面， 哦， 糖尿病啊什么什么，就可能是有一些这样的健康问题，所以呢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减肥 解决，但就是非常极端的。 哦， 但是你觉得贾玲现在是不是有点胖的有点过了呀？ 嗯，也是，我好像每次看到她就更胖了一点。 尤其今年的这个去年的金鸡奖 颁奖典礼啊， 她那个整个的这个脸和脖子， 我觉得她可能太累了， 整个就发腮，就是按南方人的话讲，就是发腮发出来了， 哦， 就胖到跟脖子就是和脸是一样粗， 融为一体。 对，我觉得她已经至少得200多斤了，再这样下去，她身体受得了吗？ 是啊，想想当年刚上春晚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多么清秀的姑娘。 而且她当天好像我记得在现场，我看她照片啊，我不知道领奖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她穿了双拖鞋，巨大无比的，就是酒店的那种男士的白色的 现在是 拖鞋， 这么穿吗？这么时尚吗？ 因为她可能是不是就太胖了，鞋一般的女鞋穿不进去，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啊，因为太胖穿不进去鞋， 真的是脚肿嘛？ 哦，那一般就是好像是女性这怀孕到后期才会那样， 她应该没， 应该不是。 妈呀，到时候咱们这儿一聊天就绯闻传出去了，麻烦了。 哎呀，但是就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是是是， 就是胖不仅仅影响到你的这个身材，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影响你的健康。比如说你身体过重的话，磊哥知道哈，就可能对你的膝盖、膝关节会产生一定很大的一个负重。 那当然了呀。 所以呢，它的磨损的程度就会加重。 还有脚踝，你走路多的话，你脚踝磨损也会特别的加重。而且你走着走着，比如说有一个小坑小洼，平时人可能也就过去了啊，但是它容易崴脚或者是挫伤。 对，就是因为有点脆弱，负重太大了。 对， 哎呀，2022年，大家管住嘴，迈开腿吧。但是管住嘴，迈开腿之前呢，您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适合不适合这种方式。 最重要的是每年记住一定要体检。好了，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咱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关于您心目当中最爱的那些影视剧作品和文艺作品的话题吧，好不好？ 哎，这个。另眼看世界说，哎呀，提到刘欢不能不提北京人在纽约。 哦， 不光影视剧经典，这歌也很经典啊。 哦，那当然了呀，千万次的问啊。 啊， 那在哪里？ 哦，这是影视剧的歌。 哒哒哒哒。 哦，我 副歌部分怎么唱来了？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副歌好像不是这么唱。我真是记不住了，人上岁数怎么说什么都记不住啊。墨竹子说了，我喜欢看黄日华版本的射雕英雄传，小时候爸爸单位有放映室，像一个小型电影院，每周二周五回放电影或者电视剧，很多当时中国香港的电视剧电影都是和小伙伴一块看的，还记得最后放的都是真实的谎言。哦，那是一个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哦，哎，还有张凯丽、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渴望》。 嗯， 啊，这是红果跟我们分享的。 是， 当年这，因为什么我知道《渴望》呢？就是我长大之后，我爸妈经常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这刘慧芳，你看这多像刘慧芳，多像刘慧芳。” 是， 我以为刘慧芳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 我以为是我们家邻居， 他就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他就一个标志， 对，好妻子好媳妇儿，好就母亲的这么一个代表， 对，然后就只要说到他，哎，你能不能像刘慧芳那样，能不能像刘慧芳那样， 肯定咱妈说不行。凭什么让我 要求太高了。 就是小虾米他姐就说了，不可撼动的必须西游记，虽然看过无数遍，但是重播还是能坐那儿看老半天。最近看了仁义的窝头会馆，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抢到票，前两天啊居然看到了影视版，看完之后就只能是赞叹啊，仁义的艺术家真的是太令人钦佩了。 最近仁义在上演天下第一楼。 哦，也是经典的。 也是经典，但是呢不是老演员，都是年轻的一众演员，他们在上演着这部就可以说是仁义非常经典的一部京味儿的话剧。 就是青春版的了， 青春版 是吗？哦， 王雷，应该有王雷。 王雷他也算年轻演员了。 很年轻啊。长得那么帅， 哎呦， 啊，我就 哎呦 花痴药 不行了，你看，算是中间力量吧，我觉得他现在哈， 对， 嗯， 来，呆呆小熊说，巩汉林老师的《而立之年》太经典了，哎，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的，那还有赵丽蓉老师的《爱谁是谁》 哦， 他们以前演电视剧吗？ 有， 还是演小品呢？ 也有，都演。 哦，赵丽蓉老师的什么？看我怎么样啊！ 司马光砸，司马刚砸光， 司马刚砸 光。对， 哦，哎， 来，北平初四说了，哎呀，我特别喜欢下一站系列，比如说下一站别离和觉醒年代，因为我特别喜欢于和伟。 哎呦，于和伟也特别帅。哦，抑制不住我的这个，我旁边的高磊也同样很帅吧？也同样很帅。 我大概知道。我们家晋桥是个什么风格了，就反正就见一个爱一个，你知道吗？好嘛， 风格很杂糅。 对对，还有大宅门我也特别喜欢，尤其是第一部哈，陈宝国永远的神，主题曲也超级有感觉，每次听到都特别有画面感， 而且特别有京味儿的感觉。 是，来吧，今天呢我们在1月2号的早间也和大家来聊了这么多，回去有时间，尤其今天和明天还有两天假期呢，您可以找出来看一看呀。 对呀，然后让你的假期呢更多一些色彩，更多一些欢乐。 别忘了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还是我们俩守候大家呀， 我们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等着大家一起来聊， 晚上见。 那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上班要迟到了，怎么还在卫生间啊？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啊，这就好。 好了，走吧。 就你这使用频率，咱新家的卫生间可得配上智能卫浴。 配上了呀。